第33集，吐血。 顾元白刚一上了薛远的背，薛远整个人都不习惯地绷了起来。他尽力放松，笑眯眯地道： 圣上，臣要起身了。 薛远知道小皇帝有多金贵，上次抱着他比捧着嫩花还要费劲，力气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，步子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。薛远觉得这活儿比上战场杀敌还要折磨人。这会儿小皇帝趴在他背上，比抱在怀中好一点。薛远轻轻松松地站起了身，双手箍着顾元白的腿，把小皇帝往上颠了颠。 别动，老实安分，给朕走得稳当点。 薛远正儿八经地点了点头，脖子上都是小皇帝的鼻息间的热气。他步子很稳地往前走了几步，侧头一看，就看到侍卫长站在原地沉着脸看着他。薛远唇角一扬，状似友好地朝着侍卫长点了点头，再转过了头来。 小皇帝不喜欢别人碰，也不喜欢碰别人。 薛远心中恶劣，带着皇帝快要走到内殿门前时，突然脚底一滑，连人带着背上的顾元白一块摔倒在地。顾元白条件反射似的搂紧了薛远的脖子，脸色微微发黑。等薛远重新站直之后，非常没有诚意地笑道： 圣上，臣刚刚脚滑了一下。 既然这处滑，那薛侍卫就将这处给朕擦干净了。 圣上说笑了。 你给朕放开。 顾元白轻喝了一声，正要放开手，余光中却看到一个太监踉跄地朝这边跑来，见到顾元白时还急得在地上滚了一圈。顾元白的右眼皮突然跳了起来，他直起身看着那个小太监，面色沉了下来。小太监满脸脏污和热泪地跑到了顾元白面前，他哽咽地道： 圣上，我太妃哄了。 顾元白一怔，随即就觉得一阵急火攻心，他突然捂住了胸口，剧烈地咳了起来，整个身体都在颤抖，咳得越来越厉害，最后一口热血从口中流出。黏湿的血液喷到了薛远的脖子上，薛远眼睛瞳孔紧缩，他双手用力，侧头往后一看，圣上的唇上沾着鲜血，比胭脂还红的颜色，而更多的鲜血已经沾在了他的身上。薛远的双手骤然用力，但小皇帝却没有他想象之中晕过去的样子。这口血吐出来之后，顾元白反而迅速平静了下来。在他的眼神注视下，那个前来通报的太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，顾元白冷下了脸。 张旭，将他抓起来严加看管，再派人快马加鞭赶往庄子，查看他所言是否如实。 太监浑身一软，被人高马大的侍卫拖着离开了大殿。顾元白用袖口抹去自己唇边的鲜血，拍了拍薛远的手臂： 把朕放下来。 薛远僵着张脸将顾元白放了下来。顾元白大马金刀地坐在主位上，眼睛阴沉沉地看着大门的方向。早已有人跑着去叫了御医，但顾元白的心情还是很不好。 朕不该那么激动的。婉太妃身边有监察处的人，若是婉太妃真的不好了，也不该就这么一个太监前来通报，而朕一点消息也没得到。 宫室地上金帕，顾元白抬起来擦去手上和唇角的鲜血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抬头往薛远处一看，薛远的脖子上、衣角和发丝上沾着顾元白咳出来的点点鲜血。他脸色黑沉着盯着顾元白在看。 再给他一个金帕。 身为原书里的男主角，薛远的长相自然不差，丰眉入骨，薄唇高鼻，什么样的神情动作都有几分让人警惕的危险感。这样的相貌太过锋利，战场上的厮杀只会让薛远杀气更重。 这会儿脸上脖子上沾血的模样，让给他递金帕的宫女都有些手抖。薛远接过金帕就往脖子上擦去，他边擦边看着顾元白，突然双手一顿问道， 圣上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 还好。 薛远的表情就更是奇怪了，他被刚刚顾元白吐出的一口血有些给镇住了，现在瞧着顾元白，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浑身都是病，动一下都能吐出口血来的模样。脖子上黏腻的血迹被糊在了金帕上，薛远越擦表情越是铁青，他现在这个样子不必说，看着旁边那些宫女都知道自己有多吓人。 来人，带薛侍卫前去清洗一番。 这小皇帝这次跟我说话怎么这么温和。 薛侍卫走吧。 啊，走吧。 等薛远走了，顾元白才收敛了笑，他闭目敲着桌子，指尖敲出的脆响声跟催命的镰刀一样可怖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侍卫汗淋淋地跑了进来，跪在顾元白面前说， 圣上，晚太妃无事，只是思念圣上，派人想请圣上前往京郊一趟。 说着，侍卫就将一封信递给了顾元白。小太监将信纸检查了一番，再小心地递给了圣上。这正是监察处的密信，上面已经阐明了整件事情的因果。故意传导出错误信息的人已经被监察处的人抓了起来，正在严刑逼供。对于这个速度，顾元白还是很满意的。他将密信烧了，纸张最后一点痕迹也泯灭之后，外头的御医也赶来了。 查，往宗亲里头查。 臣遵旨。 权臣卢峰的残部被顾元白吓怕了，一路逃到了京湖南和江南两地。顾元白清洗了朝堂和内廷之后，第二件事就是把卢峰埋在军部的棋子给连根拔了起来。但除了这三处他可以使用雷霆手段之后，卢峰埋在其他大臣和宗亲权贵府中的人，他却没有办法强制拔出了。但有弊也有利，他抓不出这些掩藏起来的人，这些人也别想跟着大部队逃亡京城。这不，有人开始急了。顾元白往大臣和宗亲的府中安插监察处的人，第一就是想要挖出这些毒瘤，第二就是防止这些拎着朝廷的俸禄结果脑子却拎不清的人。顾元白大脑很清醒，御医为他诊治完了之后，田福生就在一旁抹着泪等着。顾元白让他上前，只说了一句， 该动起来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